是后来才看清楚，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，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就算是哭了想我也不会再哭，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，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，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，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再哭。 2017感谢有你，平安车险。

说，一直问世间可有情永在，难免岁月里几寸旧爱未忘，谁会令旧梦重现，故人复作巨浪，翻起个笑段段落与安，总叫人意外。哪个错或对，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。爱几深，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来，哭千声。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开，爱几深，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来，哭千声，哭不满现在，爱几多，怨几多，柔情中。 想念你